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孩子，你所知道的仅止于此。不，父亲，格伦诺布尔和里昂是中心王室的城市，人民会起来反对它，变成一道插翅难渡的关隘。格伦诺布尔会热情地为他打开城门，全里昂的人都会赶过来欢迎他的。相信我，我们的消息和你们的一样灵通，我们的警务部也同你们一样有效。要给你举一个证据吗？啊，看，你想把这次行程瞒过我，可是在你通过关卡的半个小时以后，我就知道你已经到了。你把你的行踪告诉你的马车夫，可是我却得到了你的住址。证据是你刚在桌子前面坐下，我就到了。那么，假如你不厌弃的话，请拉铃，再去要一副刀叉碟子来，我们一同进餐吧。真是的，真是的。威尔夫惊奇地望着他的父亲回答：“你们的消息，看来真的是非常灵通。”哦，事情很简单，你们当权的人所有的只是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而我们在野的人却可以得到由信仰所产生的情报。信仰？威尔夫微笑着说，不错，是信仰。这两个字的意思，我相信就是有希望的野心。于是维尔夫的父亲伸手去拉那条叫人的铃绳，预备把他儿子没有叫来的侍者招来，但维尔夫捉住了他的手臂。 等一等，我亲爱的父亲， 维尔夫说， 我再说一句话。 啊，说吧。 保王党的警务部不论多么草包，他们却也知道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在奎斯奈尔将军失踪的那天早晨到将军家里去的那个人的外貌。 哦，高明的警务部倒把这一点探听出来了，是吗？那个人的外貌是怎么样的呢？ 哦，肤色棕褐，头发、眉毛、胡须都是黑的，拍胸口的蓝色披风，纽孔上挂着荣誉团军官的蔷薇勋章，一顶宽边的帽子，一只藤手杖。 他们知道了吗？诺田说。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抓住那个人呢？ 因为昨天或前天，他们跟踪他到高海龙路拐角上的时候，把他给跟丢了。 我不是对你说警务部是脓包吗？ 是的，但他们或许依旧会捉到他的。 不错，诺提埃说，但既毫不在意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不错，诺提埃说，随即毫不在意地往周围四顾了一下。不错，假如这个人事先没有得到警告，或许会被他们抓住。 但他却已经得到警告了。他微笑了一下，又说他因此就要改变他的面貌和服装。说着他站起身来，脱掉了他的披风，摘下了领结，走到他儿子放梳妆品的桌子前面，擦了一脸肥皂，拿起一把剃须刀，用一只结实的手刮掉那捣乱的胡子，因为那是摆给警务部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记。威尔夫惊奇地注视着他，惊奇之中带着钦佩的神色。他把胡子刮掉了，诺铁又把他的头发重新分过，然后拿起一条放在一只打开着的旅行皮包上面的花领巾打了上去，用威尔夫一件燕尾服饰的棕黑色的上装换下了他自己那件高领的蓝色披风，在镜子前面试了一试他儿子的一顶窄边帽子，觉得十分合适，把手杖放在原先的那个壁炉角落里，拿起一只细竹鞭，用他那有力的手虎虎地试了一下。这只细竹鞭原是文雅的代理检察官在走路时用的，拿着它更显得从容轻快，这是他的主要特征之一。好了，当他化妆完毕以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他惊讶不止的儿子说，呵呵，怎么样，你想你们的警务部现在还会认识我吗？嗯， 不会了，父亲。 威尔夫痴痴地说， 至少我希望不会。 嗯，现在我亲爱的孩子，诺铁又说，我留给你照顾的这些东西全要凭你的谨慎来把它灭迹了。 啊，我负责好了， 威尔夫说，对的，对的，现在我相信你的确说得不错，你真的救了我的命，但是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报你的恩的。威尔夫摇摇头，你还不相信吗？ 至少我希望你弄错了。 你还见不见国王了？ 也许。 你愿不愿意在他面前成一个预言家呢？ 将祸事的预言家是不得朝廷欢心的，父亲。 不错，但是他们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偿的，假如再有第二次复辟，你那时候可以充当一个伟人了。 好吧，我对国王该说些什么呢？ 你对他这样说，陛下，关于法国的民情、市民的公义、军队的偏见，您上当了。那个在巴黎被您称为科西嘉魔王，在内维尔被加上逆贼头衔的人，已经在里昂被人欢呼为波拿巴，在格勒诺布尔被尊为皇帝了。你以为他是在被追赶、被放逐或被擒获了？他却是像他所驯养的鹰那样迅速地在前进。您所信任的士兵快要饿死、累死了，他们随时都在准备着做逃兵，像雪片附在向前滚动的雪球似的赶到他那儿去。陛下，走吧，把法兰西让给他的真主，他不是把他买到手的，而是征服来的。走吧，陛下，倒并不是因为您会遭遇任何危险，因为您的对手很强大，尽可饶恕您，而是因为一个圣路易的孙子竟在那转战阿克尔、马伦格、奥斯特利茨的那个人手里受再生之恩，是太丢脸了。就对他这样说，或是最好还是什么都不必告诉他，把你这次的来去保守秘密，不要胡吹你到巴黎是干什么来的，或曾干了些什么。赶快回去， 在黑夜里进入马赛，从后门溜进你的家里，就静静的、服服帖帖的、不声不响的待在那儿。而最重要的是不要惹人讨厌，因为这一次我敢向你发誓，我们要认清了谁是敌人以后，会给予狠狠的惩罚的。走吧，我的儿子，走吧，我亲爱的杰拉。假如你能服从你为父的命令，或是要是你高兴，说是有意的忠告也可以，我们还可以保留你的原职。挪铁微笑了一下，又说，这就算是一种交换手段吧。假如有一天在政治天平上你高我低的时候，还可以望你再救我一次命。再见了，我亲爱的杰拉，下次再来请在我的门口下马。挪铁在这一场奇特而又挖苦的对话中间，态度始终非常的宁静。说完了这一番话，他以同样宁静的态度离开了房间。威尔福脸色苍白，焦急地奔到窗口，拉开了窗帘，看见他泰然自若地走过街口两三个面目狰狞的人的身边。这两三个人或许就是等候在那儿来抓一个长黑胡子、穿蓝色披风、佩戴宽边帽子的人。威尔夫屏息静气地站在那儿望着，直望到他的父亲折入了普赛界，然后他转过身来整理他留下来的各种东西，把他的黑领结和蓝色披风垫在旅行皮包的箱底里，把帽子丢进黑洞洞的壁橱里，把手杖折成了几段，一把投入了壁炉，戴上他的旅行便帽，叫侍者来，用目光止住他想提出的1000个问题，付了账，跳进了那辆早已等候他的马车里。到里昂就听说伯纳巴已进入了格勒诺布尔，沿途到处都在兵荒马乱之中，但他终于到达了马赛。在他这第一次的成功中，千万种希望和恐惧同时钻入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的心中。挪铁先生真是一个预言家，事情急速的演变正如他的预料。谁都知道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的这件著名的史实，那次奇异而神妙的归来，非但是前无古人，而且大概也会后无来者。路易十八对这个猛烈的打击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抗了一下，这个他还没有重建成功的王朝基础本来就不稳固，一向就是摇摇欲坠的，只要拿破仑一举手，这一切用旧偏见和新观念不调和的构成的上层建筑物就都坍塌下来。所以威尔夫仅仅只获得了国王的感激，可这在目前反而可以说对他是有害的，和荣誉十字勋章。可这个勋章他倒很识相，并没有配挂。虽然布拉卡斯公爵按时把荣誉状给送过来了，挪铁当时权倾全朝，要不是为了他，拿破仑无疑的早已把威尔夫免职了。这个1793年的杰伦特党徒和1806年的上议员就这样保护着威尔夫，而不久以前威尔夫还是他的保护人。在帝国复活的那个期间，这个帝国是很易于预见到其二次倾覆的。威尔夫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封住那几乎被登蒂斯所泄露的秘密，只有检察官被免了职，因为他有忠心于王室的嫌疑。帝国的权力刚刚重新建立，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杜伊勒里宫， 从我们已经向读者介绍过的那间小书房里发出无数命令，在桌子上还可以找到路易十八留下的那半空的鼻烟盒还敞开在那里的时候，在马赛，不管官员们的态度如何，人民却已知道内战的余烬已开始重新燃烧，保王党党员如敢冒险出外，一定会遭到斥骂和侮辱。这时如果挑起人民来对他们报复，也不费吹灰之力。由于这种转变，那可敬的船主在当时虽不能说事清权势，因为莫莱尔是一个谨慎而且可以说是胆小的人，以致许多最热心的拿破仑党分子竟斥他为温和派，但却以足够的势力可使他所提出的要求闻达于当局。而那个要求我们很易于推测到，是以登蒂斯做主题的。威尔夫的上司已经倒台了，他本人却依旧保住了原职，但他的婚事已暂时搁到一边，以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假如皇帝在位不去，则威尔夫就需要一个不同的联姻来帮助他的事业，他的父亲已负责再给他找一个。假如路易十八重登王位，则圣米兰侯爵的势力就像他自己一样大大的增加，那桩婚事就比以前更美满了。那时代理检察官是马赛的首席法官，有一天早晨仆人推开门进来报告莫莱尔先生来访，要是换了别人就会赶快的接见他，但威尔夫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知道这样就等于示弱了，所以虽然他并没有别的客人在，他仍让莫莱尔先生在外客厅里等候，理由只是因为代理检察官总是要叫每一个人都等候一下的。读了一刻钟的报纸以后，他吩咐请莫莱尔先生进来。莫莱尔预料到威尔夫将是垂头丧气的，但看到他的时候却发觉他仍像六个星期以前见到他的时候一样镇定稳重，神色里充满了冷冰冰的礼貌，那种礼貌是一切隔阂中最难超越的一种，是教养有素的上等人和俗人之间的一道分界线。他已进入威尔夫的书房，满心相信那法官一见他就会发抖，可是相反，当他看到威尔夫坐在那儿的时候，手肘支撑在办公桌上，用手托着头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周身一阵寒颤。他在门口停了下来，威尔夫向他凝视了一会儿，像是有点不认识他似的。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内，那诚实的船主只是困惑地把他的帽子在两手之间转动着，然后是莫莱尔先生吧，我相信，威尔夫说。是的，阁下，请进来吧。法官像赐恩似的摆了一摆手说，请告诉我是什么情况使我有这样的荣誉看到您的来访呢？您猜不到吗，阁下？莫莱尔问。我猜不到，但假如我有能力为您服务的地方，我是很高兴的。阁下，莫莱尔说，他的自信力渐渐恢复了过来。您记得，在皇帝陛下登陆的前几天，我曾来为一个青年人说情，他是我船上的大副，被控与厄尔巴岛有关系。那种关系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罪名，今天却已是光荣了。您那时是为路易十八服务的，您不肯赐恩，好，这是您的责任。今天您为拿破仑服务，您应该保护他， 这同样也是您的责任。所以我是来探问那个青年人的情形来的。威尔福极力做了一番自制的功夫。他叫什么名字？把他的姓名告诉我。埃德蒙·邓蒂斯。威尔福当然宁愿面对一支25步外的枪口，而不愿意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是，他的脸上依旧毫不变色。邓蒂斯，埃德蒙·邓蒂斯。是的，阁下。威尔福翻开一册很大的档案，捧到桌上。又从桌子那儿走去翻另外的那些档案，然后转向莫莱尔。您相信的确没有弄错吗，阁下？他用世界上最最自然的口吻说着。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威尔夫翻开了一册很大的档案，转过身来对莫莱尔说，您相信的确没有弄错吗，阁下？威尔夫用世界上最最自然的口吻说着，假如莫莱尔是一个较聪明的人，或对这种事情较有经验，那他对于代理检察官不打发他去问监狱长、问档案官，而这样亲自答复他，一定会感到惊奇。但是莫雷尔这时在威尔夫身上找不出半点的恐惧，只觉得对方很谦恭。威尔夫的做法果然不错。不，莫雷尔说，我没有弄错，我认识他十年了，在最后的那个小时他还是在为我服务。您或许还记得，在六个星期以前，我曾来请求您从宽办理，正像我今天来请求您从公处理一样。您那时候接待我的态度非常冷淡。哦，对了，在那些日子里，保王党对拿破仑党是非常严厉的。阁下，威尔夫答道，我那时是一个保王党，因为那时我相信波旁王室不但是王位的嫡系继承者，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拿破仑那次不可思议的归来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王。啊，这就对了，莫莱尔喊道，我很喜欢听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埃德蒙的喜讯。等一等，威尔夫说，他一面翻阅着一册档案。哦，有了，一个水手，他快要娶一个年轻的加泰兰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怎么样呢？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是被关到法院的牢里去的。那么我上了一个报告给巴黎当局，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付了去，他一定得承认。哦，这是我的责任。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带走了？莫莱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怎么样了呢？哦，他大概被送到菲尼斯德里、比尼罗尔或圣马加里岛去了。你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他随时来都成，那个位置是给他保留着的。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在我看来，拿破仑党法院所最关切的事就该是释放那些被保王党法院关在牢里去的人了。别太心急，莫莱尔阁下，威尔夫回答，一切事情我们必须按法律手续进行，禁闭令是上面签下来的，他的释放令也必须在老地方办理。拿破仑复位还没有两个星期呢，那些信还没有送出去呢。但是莫莱尔说，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除了期待这些正式手续以外，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哦，我有几个朋友，也有一点势力，我可以弄到一张撤销逮捕的命令。哼，根本就没有逮捕令。 那么在入狱登记簿上勾销了他的名字。政治犯是不入监狱登记簿的，有时政府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使一个人失踪或不留任何痕迹的，入了册就有查考了。在波旁王室执政时或许是那样，但是目前好，这始终是一样的，我亲爱的莫莱尔先生，自路易十四那一朝以来就是这样的了。皇帝的狱规甚至比路易十还更严格，监狱里姓名不入册的犯人多得数都数不清。即使莫莱尔先生有任何疑惑，这番苦口婆心的辩解也足以使之完全消除了。那么威尔夫阁下，您可以给我什么忠告，可以使可怜的邓迪斯快点回来呢？好，请求部长啊。哦，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部长每天要收到200多封请愿书，可是他还看不了3封呢。那是真的，但是由我批署并由我呈上去的请愿书他是会看的。你愿意负责送去吗？非常愿意。邓迪斯那时有罪，但现在他已经无罪了。当时把他判罪和现在使他自由都同样是我的责任。这样威尔夫就避免了查究的危险，一经查究他就完了。他虽然并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却是可能的。但是我怎么对部长说呢？好，来，在这儿坐下来。威尔夫一面说着，一面把他的座位让给了莫莱尔。我说，您写。您费心来办吗？当然了，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的太多了。那倒是真的，想想那个可怜的青年人还在那儿等待，在那儿受苦，或许在那儿绝望了呢。威尔夫一想到那个犯人在那黑暗寂静的牢里诅咒着他，就不禁打了个寒颤，但他绝不至于会让步。在威尔夫的野心的重压之下，邓迪斯必须被摧毁。威尔夫口述了一封用意美妙的请愿书，当然他夸大了邓迪斯的爱国心和对拿破仑党的效劳。在那封请愿书里，邓迪斯看来简直成了使拿破仑卷土重来最活跃的使者之一。据推测，一看到这个文件，部长就会立刻把他释放。请愿书写好了，威尔夫把它朗诵了一遍。成了，他说，其余的事由我来办好了。哎呀，这请愿书就送去嘛。哎，对呀，今天就送去，由您批署。我乐意做的事情就莫过于证明您请愿书内容的事实了。威尔夫于是坐下来，在信的末端签了字。还有什么别的步骤吗？莫莱尔问。去等着吧，威尔夫回答，一切由我来好了。这个保证很使莫莱尔高兴，于是他告别了威尔夫，赶快去告诉老邓迪斯，说不久就可以看见他的儿子了。但是威尔夫却并没有把他送到巴黎去，只是小心地把那封极易陷害邓迪斯的请愿书保存了起来，以等待那件似乎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二次复辟。所以邓迪斯依旧还是一个被淹没在黑牢深处的囚徒，他毫未听到路易十八的宝座垮台的风声，以及当帝国倾覆时的更可怕的骚动。但威尔夫却在用戒备的目光注视着一切， 用警觉的耳朵在倾听着一切。在拿破仑复位的百日期间，莫莱尔曾两次来重新提出他的要求，而两次都被威尔夫用甜言蜜语把他哄走了。最后发生了滑铁卢之役，莫莱尔就不再来了。他已尽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任何新的想法反而只会于事无补地连累他自己。路易十八重登王位，马赛能引起威尔夫内心愧疚的记忆太多了，所以他请求并获得了调任图卢兹检察官的位置。两个星期以后就和莉妮结婚了，莉妮的父亲在朝的地位已比以前更加巩固，这就说明了在百日期间和滑铁卢以后，登迪斯怎么会依旧关在牢里，好像被上帝所忘掉了似的，虽然人并没有忘记他。邓格拉斯充分明了那压倒了登迪斯的悲惨命运是如何的痛苦，而像所有那些耍小聪明的人一样伪称这是天命。但当拿破仑回到巴黎以后，邓格拉斯可丧胆了，他怕邓迪斯随时会来报仇，于是他把自己希望出洋的意思告诉了莫莱尔先生，得到了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了一个西班牙商人，就在三月底到那儿去供职，那是在拿破仑回来后的第十一二天。他那时就离开了马赛去马德里，此后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弗南只晓得登迪斯已经离开了眼前，其他的事毫无所知，究竟登迪斯的情形怎么样他也懒得去问。只是在他情敌离开以后的这一段闲暇的期间，他时时冥想，有时是想办法说明那个离开的理由来欺骗梅西迪斯，有时或者想迁移和拐诱的计划，所以他时时忧郁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弗罗贾的顶上，从那儿可以同时望到马赛和加泰兰村。他是在守望一个年轻美貌的人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个人就是他的复仇使者。弗南已经下定决心，他要枪杀邓迪斯，然后就自杀。但弗南却错了，他是不会自杀的，因为他还孕育着某种希望。在这个时候，帝国做了最后一次的呼吁，法国境内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赶去服从他们的皇帝的号召。弗南和其他的人一同离开了马赛，心里浮着一个可怕的念头，深恐他的敌人会在他离开的时候回来，而和梅西迪斯结了婚。假如弗南真的想自杀，则当他离开梅西迪斯的时候就该这样做了。他的忠诚，再加上他对梅西迪斯的不幸所表示的热情，产生了那种在心底高贵的人身上总是会产生的效力。梅西迪斯一向很关怀弗南的，现在这种关怀更因感激而加强了。 哥哥， 梅西迪斯在把行囊挂在他的肩头的时候说， 你要自己小心，因为要是你再一死，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这些话在弗南心中注入了一线希望，要是登迪斯不回来，有一天梅西迪斯或许会是他的了。现在只剩下梅西迪斯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凝视着这似乎从来不曾像这样荒凉的大平原， 可从来不曾像这样广大的海了。他天天以眼泪洗面，人们可以看见他不断地在加泰兰人住的这个小村周围徘徊，有时他一动不动地像一尊石像似的站着，呆望着马赛；有时他坐在海岸边上，倾听那像他自己的哀愁那个永恒的海的声音，并常常自问，要是把自己投身到海洋的无底深渊里，究竟是否比这样忍受着这残酷的变化，毫无希望的等待更好呢？他并不是缺乏勇气来把这个念头付诸实行，而是他的宗教观念帮了他的忙，救了他的命。卡特罗斯也像夫难一样被征入了陆军，但是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且比后者长8岁，所以仅被派去守卫边疆。老登迪斯的命原只是靠希望维持着，拿破仑一倒，全部希望都落了空。在和他儿子分离的5个月以后，几乎也可以说，就在他儿子被捕的那一刻，他就在梅西迪斯的怀抱里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莫雷尔先生偿付了他的丧葬费用和那可怜的老人所借的几笔小债。这个行动不仅需要出于慈悲心，而且也需要勇气，因为像邓迪斯这样危险的一个拿破仑党，即使你去帮助他临终的父亲，也会被人当作一个罪名来污蔑的。路易十八复位的1年以后，巡查监狱的巡查吏到伊夫堡来做了一次视察，邓迪斯从他那幽深的地牢里听到了准备迎接巡查吏的嘈杂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他所躺的那样深的地方，是只有听惯了蜘蛛在夜的寂静里织网，和每小时凝聚在黑牢顶上的水珠间歇的低声的囚徒的耳朵才能听得出来的。他猜想生活上大概要发生什么不平凡的事情了。他已经这么久没有和世界发生任何接触，以致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死人了。巡查挨次的视察牢房和黑牢，有几个囚徒由于他们的行为良好或愚蠢的获得了政府的怜悯。巡查问他们的伙食如何，有什么要求没有，一般的回答是伙食太坏，他们要求自由。巡查问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没有，他们摇摇头，他们除了自由以外还能希望求得什么别的呢？巡查微笑着转过来向保长说，我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做这些无用的视察，你见过一个犯人就等于见到全体了。哼，总是那老一套，伙食坏了，冤枉了。还有别的犯人没有啊？有的，危险的犯人和疯犯人都关在黑牢里，我们去看看。巡查吏带着疲乏的神色说，我必须完成我的使命。好，我们下去吧。啊，我们先派2个兵去，保长说，那些犯人有时候只为了活得不耐烦，想判个死刑，就会做出无用的暴行来，您或许可能做一个牺牲品。哼，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戒备，巡查回答。于是就派了2个兵，巡查顺着一座这样污臭、这样潮湿、这样黑暗的楼梯往下走。 单单在这样的地方走过，就已使眼睛、鼻子和呼吸感到很难受了。 哦， 巡查走到中途停下来喊道，是什么鬼东西住在这个地方啊？一个最危险的叛徒，一个我们奉命要特别严加看守的人，这个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 就他一个人吗？当然了。 他到这儿多久了？有一年了吧？ 他一来就关在这儿了吗？ 哦，不是，他想杀死狱卒以后才关进来的。 他想杀死狱卒？ 是啊，就是替我们掌灯的这一个，对不对，安多尼？ 对，他要杀死我。 狱卒回答。哼，他一定是发疯了。 他比疯子还坏呢，他是一个恶鬼。 狱卒答道。要不要我训斥他一顿呢？巡查问。 啊，不必不必了，这是没有用的，他已经罚得够了，而且他现在差不多已经疯了，再过一年就会变成一个十足的疯子。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着你和我的书， 走心，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描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这一生绝不会让你孤独，就像你陪我走的路，最后却不定同住我的幸福，这一生 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